五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Hey girl, can you stop faking? Can you be real? It's not drama, it's love for sure.爱情是场表演，你演技太好，让所有人都难分真伪，每个人都有机会入围，今天我明天谁，但这明天自他老是从缺，迂回在文字游戏之间，说爱很容易，但从来不看对方的眼，换上了萨底显影镜片，看不起谁的错，三 D 爱情不是三 D 影片，你能不能准一点，别再浪费时间，谈个恋爱应该没有那么难才对，能不能准一点，别再对我表演，若没感觉也许我们都该 take a break。总一说话要有根才对，受够了刷心机和虚伪，没有错别做错，就从今天起我们真心相对，你能不能准一点，别再浪费时间，谈个恋爱应该没有那么难才对，能不能准一点，别再对我表演，若没感觉也许我们都该 take a break。 来自吴克群带来的 Take a Break， 在2010年的爱我恨我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曲的编曲已经算是相当的时尚和前卫了、虽然说目前在流媒体平台上它的评论数包括一些点赞量转发量依然不是很高，我们还是将它可能姑且暂定为一首小众的歌曲，但是不妨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跟各位分享。而且那个时候他们其实也在探讨的就是关于爱情太多虚伪太多做作的东西，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比如说 Take a Break， 对吧，我们找一个时间大家稍微休息一下，喘口气，不要太多的那种虚情假意了，要来就来点真的。当然了，我们一提起吴克群或者说说起这张爱我恨我专辑呢，还有很多朋友就是印象深刻的是关于专辑封面，关于他的这个健硕的肌肉和这个上半身的腹肌啊等等的。我相信可能很多男生曾经在听到这样的一些歌曲的时候也是希望啊有一天能够成为像吴克群这样的这种硬汉的这种身材。那么之后呢，在今天下半时段我们也会跟各位聊一聊关于腹肌的训练我们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继续来听活力派正在直播，你好，我是思萌，还有更多的好歌期待你来发现。 这一步三大五，看不清风景的面目，我该踏出哪一步，我想我已经没 跟你的平衡点，总爱往不快乐的一边前。你给我的那张地图，一见没有不快乐的路，好不好我就转成拨个电话向你问个清楚。天黑了路不很清楚，天亮了吹不散大雾，看不清风景的面目，我该踏出哪一步。我已经没有路，只是你的帮助，我的天空一天比一天比你更模糊。我想你一定比我清楚，我已经没有路，只是你看不出。我想我不能再装傻一点，瞎了眼变成看不见。 还要继续，昨日的一切统统忘记。 像青春期，要跳跃，再跳跃，再跳跃，所有的温度用力，再用力，再用力，用满了你的眼界，只有你，只有我，用唱着 party 认真对到疯。 Running from tomorrow with our lips locked. Yeah, you 这首歌曲是来自 Mike Posner 带来的 Please Don't Go 啊，在最早最早的时候呢，这位出生于底特律的一位美国歌手，包括音乐制作人啊，你能够听出来他的一些创作功底，包括他的音乐编排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强的。最早呢狂播的一首这个单曲 Caller Than Me 啊，当时呢也是这个 Billboard 的公告牌当中呢进入了前50，而且呢最早在单曲榜单当中也冲进了前6，在 YouTube 上面的点阅率也是超过了30万次。所以就是他的这样一种迷幻带有一点婚姻的曲风，也是包括加上他的这种独树一格的唱腔，让人听起来非常的新奇搭调。而这样的一首歌曲 Please Don't Go 啊，包括在很多 Bilibili 网站当中被剪在了一些鬼畜的视频里面，甚至在前段时间的一些电台里面备受各种音乐 DJ 的喜爱啊。所以今天我是在活力派当中把这首歌重新翻出来了，老歌了，已经11年过去了，但是不妨碍我们再次在这种歌曲当中再去听到一些电子音乐的那种制作的魅力和活力。 OK， 继续来听吧，还有的更多好歌期待你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活力派的直播当中啊，在今天节目的开场我就跟各位预告过了，我们既然是从一首吴克群的歌曲开始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把落脚点落在这个男人的好身材啊，当然肩宽背后腰细我们都需要，但是呢今天咱们就聊一个重点，聊一聊腹肌。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居家健身的时候呢，最先想到的就是在家里面做各种各样的卷腹或者是仰卧起坐，但是好多人其实不太明白这两个动作究竟的区别在哪里。首先我们在这里面先跟各位说正确答案，就是推荐大家如果一定是在家里面做一个腹部的练习动作的话，那么这二选一我会更推荐卷腹，因为它会要求你的下背部完全贴住地面，只需要你的腹肌收缩就可以了，它可以更针对的练习到各位的上腹部。而如果说仰卧起坐呢，不太建议各位，一方面是会让你的这个髋屈肌群过紧，过多的代偿，而另外一方面对于很多这个成年人包括一些有下背痛的朋友可能是不太友好的。同时也建议各位呢，将这样的动作练腹肌的一些卷腹的动作放在平稳的地面上，在瑜伽垫上来进行，不要在过于软的或者是会晃动的一些表面上，这会增加我们的危险的系数。好吧，我们先把腹肌这个分享到这里，有机会我们继续来整理更多关于如何养成这个腹肌计划的一些 tips， 会在节目当中随时跟各位分享。坚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Hand on his cup, he mugging and carrying on. Hey JT, yeah. Why these dudes keep staring at us? I don't know, but I'm about to find out what's up. Be easy, don't take it too rough. Talk to him. I'm not being cocky, I just noticed that she was looking at me. Chill, homeboy, be cool, cause there ain't no reason for all that fussing at me. It's just getting started, and there's a lot of fish around here just shaking their jelly. I ain't trying to be. To it. If you wanna get down, then we can do it, do it. It ain't nothing to it. Yeah, don't you see why you ain't glued to it? Be easy and watch that zone. Keep stepping with your new suede shoes on. Boys and girls, let's all sing alone. Everybody just get on the good foot. Get on the good foot. Now, how am I supposed to who's to know that she's sure she ain't got no ring on her finger? It ain't our fault, homeboy, that your girl likes to wonder and linger. You're acting so serious, we just danced, I ain't even asked for her number. Don't get mad cause we the life of the party, we ain't really trying to hurt nobody, talk to him. I'm not being cocky, I just noticed that she was looking at me. Chill, homeboy, be cool, cause there ain't no reason for all that fussing at me. It's just getting started, and there's a lot of fish around here just shaking their jelly. I ain't trying to be rude, dude, but we trying to tear up the place. Come on. Ooh. Ain't nothing to it. If you wanna get down, then we can do it, do it. Ain't nothing to it. Yeah, don't you see why you ain't glued to it? Be busy and watch that tone. Keep stepping with your new suede shoes on. Boys and girls, let's all sing along. Everybody just get on the good foot. Get in. heart feels out of place. Our fading love takes us back to yesterday. The bed is cold from our mistakes. Seats so empty though we never liked the space. Woke up from half drunk, got a feeling we ain't done. Cause anywhere you run, no one's gonna know you better. Cause it was your first one back when we were so young. You can go and have your fun. I know we'll still wake up together. Paper walls, side by side, still together we're apart. All these years, the high and lows, all we know is us, now we can't let it go. Woke up on my drunk, got a feeling we ain't done. Cause anywhere you run, no, no one's gonna know you better. Cause I was your first one, back when we were so young. Oh, you can go and have your fun. We'll still wake up together. Yeah, yeah, yeah, yeah. I stay, yeah, yeah, yeah. I hold you every day, every day. I wait, yeah, yeah, yeah. I stay, yeah, yeah. OK， 我们的节目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我走了那么长的路，慢慢来。 心爱，喜爱的姑娘不懂路，祝福她，目送她离开吧。 右边的道，沮丧了三秒，但经历之后，至少我变得更好。有人嘲笑，没什么大不了，走着小心迷失上马拉松长跑。这个世界不够完美，每天都有希望崩坏。我们一起用热血呐喊，不愿沦为尘埃。年轻难免一个一个被生活过肩摔，幸好我们一次一次把起步被打败。 留给我们一万次机会，没有那个白痴被轻易浪费。摔了又动的事也值得回味，生命只一次美好，青春怎能荒废。

今天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照射强度中等。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市里奥运。